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32集。如果离的心中没有悲伤，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知道橙子的下落，也知道橙子活得好好的，那么为什么他会突然认为他死去了呢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认为的呢？现在李已经知道如何来找这个答案了。凌玄海的龙宫，与月溪公主相对而立，看着李面无表情的脸，深沉又寒冷的眸子，月溪的心底微微发颤。 黎哥哥， 他努力维持镇定。 你怎么来了？ 是你干的吗？黎的问话单刀直入。 你在说什么？ 黎微微仰了一下头，看着殿顶。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月席的声音已略带了颤音，黎的目光如锋芒一般犀利地转到月席的脸上，一字一句的。我的悲伤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定了他不在人世了。月席的面色发白，他料不到悲伤也能成为证据。而你月席公主，当时只有你在场，我记得仿佛是一瞬间就被悲伤淹没，伸开眼时看到你站在那里，就是那个时候吧。月溪公主，你究竟用了什么邪术改变了我的记忆？一抹凄凉的笑浮上月溪公主的嘴角。 终于还是这样，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。你睁开眼睛的一刹那，我看到你的眼里死气沉沉，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活力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 他微微地摇头，眼泪滑下。 可是你错了，李，我没有改变你的记忆，你的法力比我强大，我有什么能力去煽动你的记忆？ 黎怔住了，这倒是真的。那除此以外，还有什么可能呢？ 哼，除非你自愿。黎哥哥，你自愿？ 月溪凉凉地笑了。自愿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愿意忘记橙子？捏紧的两只手心里冷汗涔涔。不可能，我不会是自愿的。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月溪垂眸，将闪烁的眼神藏到秘密的结后，抬起时已经是一片清明。 李哥哥，如果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会信吗？ 李不语，凉凉地看着他。月溪凄然一笑。 我知道你不再信我，可是你的记忆出了什么差错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说你还不相信就由你亲自找回自己的记忆可好？那时候也就能真相大白了。 黎的眼里出现犹豫的光，是他错怪了月喜吗？一念至此，身上的寒气已然隐去。月喜将他的神情变化看在眼中，眼神微扫。 黎哥哥，最近一段时间可曾有可疑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，若有若无的带给你过去的信息？ 黎的眼睛一亮。有只奇怪的水妖总是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。 仿佛提示他的存在。月溪哦了一声，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得到印证了，我早就怀疑这些水妖有问题了。 早就怀疑？黎迷惑不解了。 对，你还记得水妖族的老巫师吗？他是造反事件中的主谋，自从陈诚陷落他就失去了踪影。可是前些日子我却在紫禁城中遇到了他，我想抓住他却受到他的攻击。巫师的艺术果然是厉害，为了自保我杀死了他，但他的同伙却跑掉了。 同伙？ 对，是一只女水妖，我追了半天却被逆王子截下了。我知道逆王子的身世，让他看到我在追一只水妖他肯定会误会我，所以我也赶紧离开了，也没有多做解释。或许这只跑掉的女水妖跟你说的那个是同一只，也不知老巫师施了什么妖术，说不定你遗失的记忆正存在这只水妖的那里，只要找到这只水妖就能取回你的记忆。 半真半假的话最难辨别，是吗？离半信半疑，也不知那只水妖现在哪里。 我或许知道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找。 月喜微笑背过身去，笑容变得阴冷，孤注一掷的神情出现在月喜脸上。那一晚逆王子出手救走了那个女人，那么多数是逆王子带走了她。众所周知，逆王子在一个叫做胡地岛的小岛上接受刑罚。橙子悄悄地睁眼，偷眼看看睡在身边的仙子。没错，他一直跟仙子共用一张大床。仙子睡觉时，翅膀会伸出来，裹住自己，也裹住他，比任何被窝都要温暖舒服。见仙子睡得正熟，悄悄地从他的翅下钻了出去，溜下床，开门，轻手轻脚地跑出去。仙子的眼睫颤了一下，却都懒得睁开。知道这个家伙是又跑出去找腻了，他也懒得再管。 淡定，要淡定。神仙嘛，要心平气和。 橙子来到腻居住的茅屋，真的是茅屋。他在劳动改造吗？怎么会让他住得太好呢？跑进去将他从床上拖了起来。 干嘛？ 逆合着灰结，眼都不睁就知道是谁来了，不满地蹙起了眉。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去看日出呀。 出太阳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要睡觉。 又往床上蹭去。 哎，不准，走了走了，再晚啊就错过时间了。 拖着半睡半醒的逆走向海边一块高高的礁石，那是看日出的最佳位置。拉着他坐下，面向东方。此时天际与水色模糊一片，只有一些深深浅浅的灰暗颜色。因为有一些风，高高的礁岩之下海水不停地站立扭曲纠结，仿佛蕴含着深深的痛苦。没有方向，没有解脱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